好，各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今日呢我又学阿女王单人讲述，咁啊新春头呢恭喜大家呢身壮力健，同埋呢万事如意喎。咁啊，我呢希望呢大家呢就一路睇节目嘅时候呢，一路呢都可以呢享受緊呢呢个内容啊，咁啊更好啦。咁啊，呢个如是我闻咧，今日咧就讲下咧，新春头嘅四灵兽啦。咁啊，咩叫四灵兽咧？咁啊，喺中国嘅传统里边咧，就有四种幻兽。咁啊，究竟系唔系真有其兽咧，都好难讲嘅。咁啊，有一种咧就一定有噶啦。咁一阵咧同大家讲讲。四灵兽呢最重要呢就是又叫做四圣兽。咁呢四圣兽呢大家都知㗎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咁先讲青龙、白虎先啦。咁喺呢个中国嘅传统里面呢，喺春秋时候呢已经呢有呢个青龙白虎嘅存在噶啦，咁啊喺一个考古嘅坟墓里边咧，就发现咗一啲咧骸骨里边咧就左咧就有啲蚌啊，用蚌嘅壳砌成嘅一条龙，咁啊一个咧右边咧就用一啲蚌嘅壳咧就砌成一啲老虎嘅形象，咁啊变咗咧。早有左青龙右白虎呢个咁样嘅传统。咁左青龙右白虎系有咩作用呢？如果喺坟墓嗰度发现呢，就有一个保护呢个尸体，保护呢个灵啊，呢个死者嘅灵嘅一种呢吉祥嘅异兽嘅作用。咁呢个龙呢通常呢就为之青龙啦。青龙嘅意思呢就即係佢本身呢青色。有白虎呢即係佢嘅颜色呢係白色。咁青龙呢讲开个龙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呢係中国人嘅一个所谓佢嘅图腾嚟嘅。咁有一首歌咁样就曾讲话远方有一条龙㗎嘛。咁其实呢龙呢未必一定系中国嘅呢个图腾嚟嘅。但係呢好明显呢佢系汉族人嘅图腾。中国呢有67个少数民族，未必一定呢系用龙做图腾嘅。咁这个概括来讲，这个龙呢就转化紧，由最初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龙的形状呢就不是现在这样是一条蛇这样的一条这样的动物，是一只猪这样的动物。好奇怪呢，我们呢会提供一些画面给大家呢参考一下。在肉的雕琢里面呢就看到一些猪形的龙。咁一路转化到嚟到去明清的时候呢，就定位一定到而家今日呢我哋呢隻咁样嘅龙。但呢隻咁样嘅龙呢就几奇怪嘅。因为佢有六嘅角，六即係 deer 嘅角啊，有轮啊，有蛇嘅轮啊，有爪啊。尤其呢后来封建王朝呢就将佢变成一啲呢象征。譬如呢皇族嘅呢就係、是、有五爪金龙。其他嘅呢就睇唔到呢佢嘅五爪。我尽量呢用个咪接近个口呢大声啲下同大家讲。即係唔好意思。现在这个咪好接近口啦，应该呢 ,OK 㗎。 好啊，咁呢个青龙咧就点解系青咧？佢系东方，咁中国人咧嘅东方咧就属于木，系青颜色系青嘅。咁右咧就白虎，嗱白虎呢样嘢咧系比较奇怪啲，咁因为咧喺现代嘅世界咧，白虎咧系一个凶兆嚟嘅。咁我记得咧，我哋嘅朋友啊，咁阿洪金宝咧，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讲句细个嘅时候咧，去戏班啊，佢喺啲北派嘅戏班咧，做学师，喺里边咧开班之前咧，即系喺个开锣之前咧，就要祭一祭白虎嘅，祭白虎咧系一个仪式。即系认为咧，白虎系一个伤害或者系一个凶兆，咁啊将佢咧要俾啲肥猪肉咧去喂佢，等佢食饱之后咧，佢唔会咁容易咧出嚟作恶害人。咁呢个咧后来咧，因为个老虎呢个形象咧，慢慢咧变咗凶恶嘅代表。但早年咧呢、这个白虎咧。就同呢个凶恶冇关，反而系一个咧守护嘅兽，保障嘅我哋安全嘅良兽嚟嘅，所以佢系我哋话之系四灵兽。嗱，好多人会问咧究竟狮子嚟咗未咧？咁啊，对唔住，狮子咧唔喺中国本土出生嘅，佢系喺咧。最近嘅印度出生，咁呢个当然咧，狮子咧喺非洲咧更多啦，但系喺中国咧就暂时咧，我哋揾唔到一个历史嘅迹象咧，佢系有啦。咁后来由汉朝嘅时候咧，至能够咧慢慢咧传入嚟。咁传入嚟嗰阵时，呢、这个狮子呢个狮字咧，唔系而家咁写嘅喎，系老师嘅师啊。咁呢度咧要大家如果睇古书嘅时候咧，呢、这个咧比较你容易啲啊识别。咁另外咧因为狮子嚟咗之后咧，好多人咧都知道原来呢种咧因为佢咧有品种咧。是嚟咗中国饲养，咁啊变咗咧，中国都开始汉朝嘅时候咧有狮子，但咧唔及咧土生嘅老虎犀利。老虎咧仍然咧系成为咧中国嘅唯一猛兽。咁尤其咧喺中国嘅东北边啊，华南地带呢啲咧一直来咧都有老虎。咁大家记得咧《水浒传》里边咧。武松咧就景阳冈打虎，咁、那个老虎咧个头额头上嗰咧就叫吊睛白额虎，那个额头咧话白色嘅话，就有呢种咁样嘅神奇嘅力量。虽然老，但系一埋牙，俾个醉咗嘅林冲武松打嘅时候咧。几老武虎嘅几招咧，出埋条尾数咧，佢都唔能够咧战胜呢个武松。卒之咧，武松咧用拳头啊就打死咗佢嗰只老虎。啊，好啊，咁四灵兽咧，青龙、白虎之外咧，我哋就讲朱雀啦。嗱，朱雀咧有好多朋友咧。认为佢系凤凰，凤凰还凤凰，就朱雀还朱雀。凤凰咧就系有五色嘅，朱雀红色嘅，红色嘅雀。咁呢种雀究竟有冇喺世界上存在咧？都成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红色嘅雀相当多，但系咧，好似古人咁样描写嘅红色嘅雀，怕姐咧。好啦，咁呢个朱雀咧，同埋另外一只咧，叫做 龟蛇龟啊，佢咧有个特别名堂嘅，叫玄武。咁啊，呢一只玄武咧比较咧多啲嘅讲。大家咧如果去佛山旅行咧，喺佛山祖庙咧都会个祠堂啊，喺个庙嘅前边有个祠堂，个祠堂中央咧都可能会见到一只咁样样嘅玄武。玄武咧系一条龟同埋蛇啊嘅合体嚟嘅。咁嗱，大家都知道咧，龟咧就响一个长寿嘅动物嚟嘅，大大话话咧几廿年咧，同人一样咧都未去得志嘅。咁所以咧喺之前咧，喺唐啊宋嗰啲时候咧，龟咧系一个好名称。咁后来咧至转成一个咧比较贬义嘅名称，但实际上咧喺成千几二千年之前咧，一路来喺中国嘅文化下，龟都系一个好嘅灵兽嚟嘅。咁呢个龟蛇合体之后咧，就成为咗一个咧灵兽啦。灵兽咧喺中国民间嘅体会里面咧，就变成另外一个咧巨像啊，即系话人格化咗嘅神仙。呢、这个神仙咧叫真武大帝，大家咧都或者咧听过呢个真武大帝，好多人都拜嘅。咁亦有咧系有香港咧有一啲寺咧去拜真武大帝，系入道家嘅。咁同时咧亦系民间宗教、民间嘅信仰嚟嘅。咁喺正话讲翻咧呢个佛山嘅祖庙咧，就有呢个灵龟喺个祠堂中间。咁呢个灵龟咧，亦系代表到真武大帝。真武大帝咧，相当有佢嘅法力，尤其咧，喺渔民嘅心目中啊，我哋中国沿海咧好多渔民啊，打鱼出海打鱼嘅。心目中咧，呢个咧真武大帝咧，亦系同时好似咧马祖咁样咧，系一个保护神嚟嘅。佢哋另外有一个名堂，呢、这个名堂叫北帝。北帝法者咧，好多人都听过啦。喺香港咧，都有好多间呢个北帝庙。北帝庙咧，其实就系供奉紧咧呢个灵龟。嘅真武大帝嘅，亦系咧保障紧咧我哋渔民啊，出海海员啊嘅收获啊，同埋生命安全。因为咧喺沿海嘅地带咧，呢啲咁样嘅工作喺海上嘅渔民咧，所谓行船走马就三分险。哎呀，咁我哋都要祝福下咧。我哋阿贤侄刘德华咧，系骑马跌咗吓，都要咧恭祝下佢咧早日康复啦。咁啊，行船走马三分险咧，行船点解会咁忌咧？原来咧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咧霎时之祸福。咁啊，翻起风上嚟咧，真系咧个小小渔船咧，系好多时咧都唔能够。抵得挡嗰啲巨浪巨风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要靠上天超自然嘅力量咧嚟到保护或者保障佢嘅。咁马祖咧林默女士咧就系、是、呢、这个福建嘅民间女神啦，当然咧负起咗好大嘅责任，而咧好多时咧大家都相信咗咧呢、这个真武大帝即系北帝咧。亦能够负起呢个责任，咁保障佢哋嘅安全同埋咧，收获好丰富，收获丰富咧，一网千斤咧，即系话咧，佢嘅生意好咯，系嘛？咁呢个真武大帝有佢个民间嘅作用。咁呢四灵兽咧，青龙、白虎、 朱雀元宝咧，都分开咧系四个地方，东南、西北。咁啊，正话讲咗咧呢个东西咧，跟住呢个元宝同埋呢个朱雀就分南北啦。咁啊，四灵兽之后咧，我哋咧，我想补充一下咧，就讲龙啦。点解咧？因为龙呢样物体咧，比较得意啲，有兴趣大家知嘅。譬如咧，十二生肖里边咧，十二种都有佢嘅存在嘅，喺现世存在。有鸡咧，今年咧属鸡咧，鸡咧啊，有五德咧，阿文武咧话佢有文德有武德，鸡打得嘅吓，尤其公鸡又可以咧，最重要咧。是有信啦，信咧就企人边一个言嗰个信，呢个信咧就即系话咧守信用有诚信，呢个咧我哋而家希望咧未来特首咧都能够有诚信啦，唔好讲咗就唔系啦，或者咧话做话唔做又做啦，咁卒之咧就诚信咧一破产有危机咧就真系弊家伙啦。咁仲有咧，佢就有仁义喎。咁呢五鸡五德咧，都系咧今年咧嘅鸡年咧，应该提倡大家咧应该系奉行嘅。好啦，咁啊讲翻呢个龙啦。中国人嘅龙咧喺十二生肖里边有嘅龙年啊嘛。咁但系咧好奇怪，喺实际嘅生活里边咧系见唔到嘅。嗱，当然咧亦有一啲。穿着附会的讲法呢，在个天空上曾经见过一些云彩似龙咯，又说影过相在西藏的天空呢见过这样的龙。我呢就相信很多是幻觉了。但这个点都好呢，龙呢就是一个幻兽来的，不是好像其他十一个生肖这样有它的实体的。好啦，咁讲翻呢个龙咧，喺中国里边咧，亦沟集咗咧好多中国或者印度传嚟嘅形象。佢咧中间咧有好多转化。譬如话咧，我哋睇到咧四海龙王啊，呢个龙王呢个龙王咧就系民间嘅一种。传说和民间的信仰亦是一种转化来的。龙呢，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在民间的传说里面呢，它是云从龙。云从龙呢，个云呢一出现的时候呢，龙呢就其实呢跟住在上高的腾紧云。架紧雾，唔系嗰啲雾，唔系雾霾个雾啊，唔系好似而家北京嗰啲雾霾嗰啲雾啊，系咧真系嗰啲雾，即系而家嘅蒙查查嘅雾。咁啊，云雾咧里边咧隐隐约约就可以藏咗条龙啦。咁啊，呢个中国嘅龙咧，因为佢从云咧，云咧就化为雨啊。呢个咧反而好早咧。中国的意识上已经有了这种这样的想法。这件事是很科学的，真真实实呢，真是呢雨水呢是在云呢累积之后，即雨冷呢它就化为雨点了。这个呢相当有它的科学根据而真确。是不是龙呢？第二个问题。这个龙化为雨之后呢，利益利及所有的大地。大家知道呢，中国人的传统呢里面呢是一个农业社会来的。大家呢不要忽略了这个农业社会里的生存。最重要呢，你耕种呢就有水分了。没有水分呢，你都真是一干旱呢，你都真係唔使点样谋生。 咁啊，当然其次咧就怕蝗虫啦、蝗祸啦吓。咁啊，而龙咧能够调节到咧雨水，咁啊，所以咧亦系中国人咧嘅一个好大嘅恩人嚟嘅，感恩感上天嘅恩惠咧，同龙咧有关系。咁啊，亦因而咧可以联想到咧，龙咧系管水嘅。咁啊，管水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管理，最大嘅管理咧就喺海洋啦。咁所以咧，龙王咧管海洋嘅主人咧，或者佢哋嘅领导咧，都系喺咧海洋里边嘅。咁海洋里边咧就有所谓中国人嘅幻想个龙宫啦。因为其他咧鱼虾蟹、虾兵蟹将咧，就系佢嗰啲咧属下嚟嘅。咁如果大家睇个《西游记》咧，亦会感觉到一个咧描述，就四海龙王咧，有因为佢有中国咧认为四有四边包围佢啊嘛，都系海洋啊嘛。呢四海龙王咧喺个龙宫嗰度咧，都系一个非常辉煌嘅地方，一个非常咧靓嘅地方。啊，点知就遇到呢个孙悟空，孙悟空咧就偏偏唔冧你，你叻咧佢就要更叻嘅你，因为佢百厌啊嘛。一阵我哋讲到四凶手时都会讲到，冧唔冧你又点咧？啊，唔冧你咧就嚟到作反咯，做咩啊？咁啊就听闻咧海洋中间咧就有一支叫定海神针。咁刚才都讲咗咧，因为天气嘅变化，海洋咧系不测嘅，好多咧外国咧嘅文学里头都讲到，譬如咧讲到海明威都讲到咧呢个海洋啊，《老人与海》嘅海洋咧不测，系一个咧真系不能够遇到或者系深究嘅一个神秘地方。咁但系咧，原来点样可以使到海洋啊能够驯服咧？喺中国嘅神话故事里边咧，就有所谓定海神针啦。呢支咁样嘅神针咧，一落个海洋咧就马上咧可以平定落嚟。咁呢个管理者咧，当然咧系海龙王咯。但系孙悟空啊，唔睬你啊！有支咁好嘅嘢啊，阿拉就从你攞过嚟咯。于是乎咧，就去听讲就叫借，实际上咧就夺，就攞咗只定海神针咧，成为佢支金刚棒啦。嗱，咁呢个咧，呢个故事里边咧，神话故事里边咧，都系咧，其实个意义咧，就讲到呢个定海神针系龙王，龙王咧系反而咧系。冇啊，个法力冇悟空咁好嘢，就俾佢咧抢咗支定海神针。虽然投诉到去玉皇大帝嗰度啊，玉皇大帝咧满天神佛咁多仙人啊，冇个可以咧即系搞得掂啊孙悟空。喺《西游记》吴承恩啊嘅著作里边咧，其实咧系有寓意嘅，所以话咧。在头个西游记头嗰十回咧，相当好睇，因为佢一个颠覆主义。何为颠覆主义呢？就即系话咧，乜嘢嘢佢都要反叛，佢都要咧，孙悟空咧都要够胆喺呢个封建制度底下，佢自己咧能够颠覆咗佢哋好多制度。越系恶嘅人咧，佢越系要挑战你。所以咧，不止海龙王，不止咧阎罗王，不止咧天庭，上天落地海陆空三界咧都俾佢玩到残，最后咧都要俾佛祖咧五指山咗去收服。咁呢个咧《西游记》本身咧有一个咁样嘅反封建颠覆嘅传统嚟嘅。好啦，咁啊再讲翻龙啦，龙咧刚才我正话讲唔系净系。人咧谂佢喺海洋喎，当然咧海洋系最多水啦，水龙王啦。咁喺陆地有冇？有都有嘅喎。嗰只咧 大家咧见到龙卷风咧，咁啊都话系条龙嚟嘅嘅作业喎。咁啊河流咧有河嘅河伯咧，咁但系咧就未到龙，但系咧喺中国嘅传统引申咧，连井嘅龙喎，井中龙。咁我有个朋友咧，佢问三世书嘅时候咧，佢系属龙嘅。咁啊，属龙咧有十二种生十生肖咧，都有佢嘅十二种属性。哎，唔好彩啦，佢啱啱咧就系属于井中龙。井中龙咧，即系话咧条龙咧喺个井里边框住，又系叫做龙游浅水就遭下气，话知你几叻到你个龙咧唔系发挥到一个光。江河大海里面呢，怕者你呢喺井里面呢都有排屈。咁当然呢，呢个系一个比喻，系一个穿作符嘅啫。我哋呢亦冇见过所谓龙。咁比较一下呢，原来呢西方呢都有所谓 dragon 呢个咁样嘅异兽嘅。但係好多人呢都误会咗 dragon 就系中国嘅龙。对唔住，中国嘅龙还龙，就 dragon 还 dragon， 我哋都曾经讲过噶啦。最重要咧，就系因为喺耶教里边咧，耶稣教里边咧嘅 dragon 咧，就系一个恶毒啊，或者系叫古蛇，或者叫 serpent 呢种咧，系一种魔鬼撒旦嘅化身。最早出现咧喺圣经嘅旧约。创世纪里面呢，呢条咁嘅蛇呢就引诱咗夏娃呢，我哋嘅原始呀，喺呢个希伯来人嘅文化里面呢，神话里面呢，引诱咗呢个祖先娘娘呢就食禁果，不止仲要由佢娘娘呢叫埋个丈夫呢，其实得个男人啫，冇所谓丈唔丈夫啦，叫埋个男人都食埋一份。咁引致咧犯下咗原罪，咁后来咧要得到咧耶稣嚟到补血嚟到拯救，嗱呢个咧希伯来人嘅宗教上嘅讲法，亦系佢哋嘅神话，我哋唔计啦，就计咧呢个所谓 dragon 咧呢个龙咧就系呢条蛇嘅化身，咁后来咧中世纪嘅时候咧，好多呢个龙咧都化成一个咧。恶魔嘅形象，咁大家咧，我哋睇下咧，有一个叫做迪士尼啊嘅卡通片，迪士尼卡通片咧里边咧，有好多咧都系要同龙啊斗争战斗嘅，咁呢个亦出于圣经故事里边嘅两个圣人，一个咧 Michael 圣 Michael， 一个咧就系圣Thomas。圣 Michael 唔系 Thomas， 圣 Michael 咧就系一个咧屠龙嘅勇士嚟嘅，咁啊斩龙咧杀龙咧乃系咧一个象征咧，将呢个邪恶咧杀死。咁讲翻咧呢个龙咧喺西方咧，因为咁样样咧喺耶教嘅文化里边咧，佢系邪恶嘅象征。受到咧天使长嘅杀戮咧，就是、一个使到佢嗰、那个威力啊，仍然咧低下于咧呢个上帝嘅。咁大家如果去过澳门咧，亦可以咧喺呢个大三巴，大三巴大家都见过啦吓，大三巴嘅门口正面咧呢个门咧，亦冇烧咗佢，亦冇吹冧。是一个很奇怪的建筑的神迹的奇迹的。那么里面有一个雕塑，就是圣母搭龙头了。那么这个龙呢也是一个撒旦的形象，也是当年引诱夏娃食禁果的一个撒旦的化身。那么但是圣母玛利亚呢搭龙头呢表示呢他是控制到呢这个撒旦能够呢制服到佢，咁亦系一个咧象征，宗教上嘅一个好大嘅象征。 咁係唔係所有西方嘅龍咧都係撒旦象徵？又並不係喎。嗱，如果大家咧喜歡咧踢足球嘅睇足球嘅咧，就明噶啦，就知噶啦。我講呢個咧就係威爾士啊 ，Wales 呢個國家隊。你睇下呢個國家隊嗰條旗幟咧，佢係一條紅色嘅龍，一條紅龍 （Red Dragon）。咁呢、這個呢條紅龍咧，仲吐信嘅，佢個口咧吐出一條咧，我哋叫蛇嗰個口開叉嘅嗰條脷，我哋叫吐信。咁啊，睇到佢咧張牙舞爪，但咧係善良嘅喎，佢唔係一個惡毒嘅龍嚟嘅。佢呢個龍咧唔係淨係一條蛇咁樣，佢仲似咧一個獸啊，似一個獅子咁形象。这个呢个 Red Dragon 呢就是这个他们的旗号啦。又是呢威尔士呢这个地方英国里面的一个地方。我想威尔士呢大家都会很熟悉呢就是这个储君。英国的储君呢也是呢所谓威尔士的亲王来的。好啦，咁如果你再讲呢，当年呢如果大家有睇过亨利八世呢同埋佢子女呀嘅佢哋自己皇家嘅徽号呢，係将个徽号分咗四橛。呢四橛里面呢有一橛呢有一个 quarter 呢亦喺一条红龙嚟嘅。係佢嘅皇家旗号嚟嘅。足以证明呢红龙呢并不是一个奸恶。而且咧，成为一个咧好有皇族气派嘅一个咁样嘅象征。咁啊，另外咧，我哋咧又可以睇睇另外一个咧就叫 Black Dragon 黑色嘅龙章。黑色龙章喺边度见到咧？我哋如果中意睇呢个僵尸片啊，或者我哋叫做吸血鬼片 Vampire， 咁 Vampire 咧。嘅採用嗰個圓形咧，就係、是、羅馬尼亞一個咧都一個都督，呢、這個都督咧就係、是、Dracula 啦，德古拉。德古拉咧嘅真實生活裏邊咧係真係有呢個人，而咧真實生活裏邊咧係佢個祖先啊，即係佢個。父亲是受到呢、这个教皇啊嘅特别驱使，颁咗个黑龙勋章俾佢，一个 Black Dragon 嘅 Medal。咁呢个黑龙勋章系点解颁俾佢咧？系因为咧教皇咧当时嘅教皇咧十四世纪嘅时嘅教皇亦知道咧呢、这个奥图曼大帝。嘅国家即系而家土耳其啊，咁嗰个呢个地方咧系一个回教国家嚟嘅，咁你佢嘅扩张领土咧一路咧北上咧，准备打到去维也纳噶啦，咁你知道咧欧洲当年咧仲系耶教嘅基督教嘅，咁佢征服咗地方之后咧，佢嘅文化同埋传播咧就会去咗。回教这个这样的宗教上高。那大家 Hunting 的这个讲世纪的最后的文化冲突呢，宗教冲突呢都是一个呢宗教的冲突。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呢是相当尖锐的。那所以呢教宗呢教皇呢亦是赐咗呢个黑龙勋章之后咧，就希望啊 ，Dracula 嘅家族咧能够率领佢哋嘅军队，呢度当然系白人嘅军队啦，信基督教嘅军队咧，抵抗住、阻止住呢、这个回教国家嘅北上，咁啊，所以咧产生咧一个保卫嘅战争，保卫住嘅战争，咁啊。 后来都估唔到咧，原来咧 Jack 乔嗱用一啲咧非常残忍嘅手段咧去对付战俘同埋逃兵啊，呢个就后话啦。但我哋讲翻咧呢个章咧，呢个 Black Dragon 呢个章咧，呢个黑龙章咧都有佢嘅好处嘅，有佢嘅好嘅寓意，唔系净系咧 Dragon 咧喺耶教净系咧得到一个坏嘅象征同寓意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请大家咧非常之要分别得清楚，就是、中国嘅龙同埋西方，譬如耶教嘅龙，或者欧洲嘅龙，或者咧甚至乎咧南美洲嘅龙，或者咧印度嘅龙、西藏嘅龙，完全咧系几回事嚟嘅。有一个笑话咧，真系我想讲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都新年流流咧，就好似讲出嚟谴责紧呢啲愚蠢嘅人，但系咧都要喺心里头扼住好耐。喺好多人多曾经试过有一个咧教会啊，基督教教会咧，好憎恨龙嘅，佢认为咧中国嘅龙咧都系邪恶嘅化身，佢唔知道中国龙同西方嘅 dragon 系两回事。小见识咧，冇符咧，蠢人你系小见识噶嘛？于是乎咧，佢对咧一个当年嘅龙年咧嘅装饰咧，佢哋恨之刺骨。于是乎咧，就集体咧围起呢个咁样嘅装饰嘅屋宇咧，一路就话祈祷，一路就驱逐恶魔。其实点会驱逐到咧？嗰、那个系中国嘅龙，根本就唔识你西方嘅撒旦。直至到西方的撒旦亦并非全部都是邪恶，它有些红龙 Red Dragon 或者黑龙章 Black Dragon 里面都不代表到这个撒旦。所以呢有时候听我们节目呢就读得书少了，没符了，那你听节目呢那是呢有它的着数的。那你最后呢我都想讲讲呢凤凰呢样嘢。凤凰呢样嘢呢大家呢可以睇睇呢资料。凤呢其实是男性嚟嘅。凰呢就是女性。凤凰呢夹埋呢是可能是描写緊一啲咁样嘅幻兽嘅飞鸟。佢是五彩嘅。咁呢种咁样嘅飞鸟呢，一种咁鸟呢亦唔系呢经常会出现，亦系喺呢太平盛世嘅时候呢，同埋呢喺呢个有圣人出嘅时候呢，凤凰呢自落。所谓呢凤凰无宝不落嘛，係咪？咁但而家呢好多时呢啲人呢就将龙呢就配咗落去凤啦。龙凤配啦。咁呢个可能出于呢呢个萧氏呢同埋佢个公主个老婆呢乘龙跨凤就升咗仙做咗神仙啦。呢个呢秦穆公嘅太子女呢啊。呢度一讲起又有一啲呢题外话又讲俾大家听啦。何解我哋皇帝嘅女叫公主呢？点解唔叫帝勇主呢？叫公主呢？原来呢最早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呢如果要做他的女儿的主婚人呢，这个他呢就会委托周朝啊，我讲紧周朝的天子呢，他会委托呢有同姓的诸侯，所谓乜乜公乜乜公啊，秦穆公啊，咩公啊，嗰啲公。公侯伯子男的公你做主婚的。咁所以呢佢嘅女儿呢因为要由呢个乜乜公乜乜公嘅诸侯呢嚟到去作佢嗰个主婚人。所以呢佢哋呢就係、是、叫公主啦。咁皇帝嘅姊妹呢就係、是、最初呢喺汉朝嘅时候呢係封郡嘅。之前封县都试过话，县主都有，咁后来咧定咗型咧就叫郡啦。 一郡即系等于而家一个差唔多一个省咁滞啦，一个州咁滞咧，啊，咁啊，所以咧叫郡主，同皇帝亲生个女咧就有唔同嘅。咁当然咧，后边仲有长公主啊，啊呢啲大公大公主啊呢啲名号，我哋暂时今日咧不能够详尽咁样咧同大家讲噶啦。咁总之咧，呢个公主嘅名衔系咁嚟嘅。好啦，咁又讲翻咧呢个凤凰，凤凰咧，另外有一只鸟咧，就我真系相当之幸运见到呢只鸟咧，叫做鸾啊，鸾凤和鸣嘅鸾。咁我喺边度见到咧？我咧喺呢个台湾外双溪嘅一个冇乜对外开放嘅博物馆，这个呢个咧系大画家张大千嘅故居，叫摩耶精舍。咁咧里边咧而家即系大千咧已经去世啦。咁佢个陪葬咧，佢嗰个坟墓咧都喺呢、这个博物馆里边。咁啊里边咧就饲养咗咧。我去嗰阵时咧，即系大千去世不久啊，所以咧佢嗰个所饲养嘅动物咧，佢屋企好似动物园咁样嘅，好多珍禽异兽嘅。佢我系写生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鸾啦。咁啊呢一鸾咧走到我脚下咧，我都唔知争呢一脚踢佢添。呢只咧好似一只火鸡咁上下大嘅一个雀鸟。我相信佢咧系唔晓飞嘅，因为佢身都几重嘅。咁全身黑毛，但系啲黑毛啊黑得嚟咧，好滋润嘅，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见到嗰啲黑咁样黑沉沉，系黑到润啊，即系话黑到润嘅一种嘅雀仔。咁个鸡咧个鸾嘅头咧系一只鸡头一样，身体比较壮大。两只脚咧喺地下行得好快脆，咁好多人都讲鸾凤和鸣，但系鸾系真有其物，凤咧我真系未见过啦。凤系点样咧？未见过。凤咧听闻咧系男性，鸾咧系女性生蛋嘅，但我又冇见过鸾生嘅蛋。应该咧保留翻呢个咁样鸾咧，有时我哋都认识一下。咁当然咧，张大千最出名画马骝咧，因为佢属猴啊嘛。咁佢个呢个摩耶精舍咧，亦有黑色嘅长臂猴，混喺当然混喺笼里边咯。咁但系好活泼，非常生猛。咁大千咧亦系揸住嗰个黑色嘅长臂猿咧嚟写生，佢画咗好多只咧，佢属性啊，佢系属。马骝噶嘛，啊咁样嘅国画嘅摩耶系咩咧？摩耶精舍摩耶就系咧佛祖个妈，咁生佛祖出嚟，所以咧佢用咗个纪念佛祖咧，因为佢学佛噶嘛，咁所以咧用咗摩耶精舍呢个字。啊好啦，咁龟咧，正话都讲到四灵里边咧有一只叫龟。龟系咪好长命呢？事实上咧，有阵时咧，即系用三个字咧嚟到表达，叫不知年啊！我记得我年轻嘅时候咧，细嗰阵时候咧，咁行青山公路咧，去旅行咧，哇！嗰阵时青山公路啊，入去元朗青山咧，相当远噶，唔系讲而家咁搭西铁冚一声到啊，23分钟到，真系咧。挨日都挨唔到啊！咁去到咧，当年青山公路旁咧有一个叫容龙别墅。呢间容龙别墅咧系海陆空咧，海陆空呢、这个听闻咧系一个陈姓嘅士头，又即系呢个雷同埋六角酒店嘅老板，咁所开嘅容龙别墅咧，其实咧。在一间别墅之外咧，仲系一个咧花园酒家，咁可以喺里边食 一啲进餐一啲咧珍馐百味，而且里边咧仲可能咧有机会可以租房间咧住下。咁当然咧冇而家咁五星噶啦，但嗰阵时嚟讲咧相当之豪华嘅。出名龙华酒店咧，我呢个容龙酒店咧最出名咧，我记得咧就系嗰只千年龟啦。佢喺前边咧，容龙酒店之前边咧，空地泊车嗰度咧有一个池，呢、这个池系干池嚟嘅，即系冇水嘅，相当大。咁里边咧就饲养咗一只咧龟，呢、这个龟咧喺我僆仔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好大嘅，点解咧？因为个个细路仔咧，我哋七八岁细路仔咧，都容许啊。嗰阵时冇咁多 secure 嘅，都容许咧。我啊，啲僆仔咧，就企上去龟背嗰度影幅相嘅。咁你谂下咧，只龟有几大？个龟壳有几阔？有几大？可以容到一个咧六七岁嘅小孩站上去。原来影幅相咧，我擒咗上去之后咧，都仍然咧大把空间。有啲咧差唔多几兄弟咧姊妹咧一齐站上去都得嘅。咁即系话咧呢只龟咧，用别墅一龟咧相当大。咁问其年纪咧，就冇人答得出噶啦。我拍者咧，起码啲人讲都过百年。龟有冇百年嘅寿命咧？有。好多龟咧都系有过百年嘅寿命嘅，所以咧龟为长寿咧，亦系咁样嘅引申出嚟嘅。咁其实从当时人类嚟讲咧，人咧反而咧冇百年喎，喺嗰阵时咧七十都古来稀啦，八十咧已经系寿翁啦吓，呢个一个好长寿嘅象征。咁啊，龟咧系比人咧更加长命，所以咧好得到咧人嘅一种咧respect 尊敬。咁其实咧动物里边咧大笨象都好长寿嘅，大笨象可以去到成百年嘅。对，不过咧唔好彩，象咧因为佢有对靓嘅牙齿，所以咧好通常咧都俾人狩猎。尤其喺呢个非洲，咁滥杀咧呢个大笨象咧牙咧，爱嚟做一种咧挑客咧，亦系通常所见。咧系禁止咗咧，而家象牙咧系禁运添咧，唔能够用咧。咁除非你有出世纸咧，系五七年之前咧。咁仲有好多时咧系见到嗰啲叫亚马。咧 ，mama 咧呢种咁嘅动物咧，就系史前至出现嘅。mama 咧，其实咧佢系一种咧野生嘅大笨象大象嘅别种。佢牙咧特别咧弯曲嘅，同埋佢全身咧都系毛嚟噶。佢系喺西伯利亚咧呢个地方咧最多。咁啊，已经住咗一种啦。好多咧埋藏咗地下咧冰雪嘅地下之里边咧，可以找到佢哋嘅骸骨，同埋最紧要找到佢哋嘅象牙。好多咧佢嘅 mama 嘅象牙、马牙嘅象牙咧，都系拎咗出嚟咧，我嚟做挑客，我系代替咗象牙嘅用嘅所用嘅。咁但系呢种因为佢最一种咧，所以冇残杀佢啊嘛，所以咧反而系准贩卖。就是这个象牙，但中国人很奇怪，四灵里面呢是没有象的，十二生肖里面呢又没有象的，但是呢中国人呢造字里面呢就经常有个象，我们见到似了就象了，印呢印象了。嗱，當然而家你話咧印象嘅象就有企人邊咧，其實最早期咧係由簡化變咗繁化咧，啊多咗咧呢個企人邊。呢個象咧就因為當年喺中國咧係發現 最大的一种呢禽兽。咁所以呢变咗呢佢係一种呢象征物嚟嘅。你又讲到呢象呢好奇怪。象呢我哋而家成日话讲捉象棋。象棋其实呢并不是系中国人发明㗎嘛。国际象棋更加唔系呢中国象棋呢考据过之后呢呢、这个象棋嘅象棋呢原来都系印度传过嚟嘅。咁中国人呢亦系喺呢度呢做咗佢嗰个象棋嘅一座呢下手啦，系啦。好，咁OK， 咁今日呢差唔多时间啦。咁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因为呢新年流流呢又梗要恭祝大家呢再次係想要有一个呢好好嘅新年呢今年属鸡。鸡呢又好奇怪喺中国嘅禽兽里面呢佢呢未系一个呢四厘。是零售嚟嘅。但呢中国人呢就讲到呢个鸡有五德呢。咁我约略呢可能呢要讲讲呢何谓鸡尾酒啦。咁因为呢鸡尾酒呢个三个字呢就係、是、由英文得返嚟嘅。我哋叫佢做 cocktail， 真係鸡红鸡嘅尾。点解叫鸡尾酒呢原来当年呢在美国这个是美国的发明。美国呢曾经一度呢是禁酒的。如果大家看过呢这个电视剧集呢都看到呢李斯探长呢都四围通缉一些呢这个自己做酒的不是做假酒啊做真酒都犯法。做酒的酒商都犯法。在禁酒的时候呢啲酒吧仍然咧要开噶，咁酒吧咧就卖嘅酒咧就系要 mix 即系混和嘅酒。佢点混和咧？佢话咧，佢话佢沟咗好多果汁，沟咗好多水分，沟其他嘅液体，而咧冒充系酒。咁所以咧，实际上里边咧有冇沟到酒呢？酒精嘅嘢咧有，当然有咧。咁但系咧。讲出嚟呢佢当唔系酒系一种 mix 咗沟嘅产品。呢种产品呢佢名其鸡尾 cocktail。咁亦有一说呢就话呢嗰啲做生意嘅酒吧嘅人呢相当醒目㗎。佢呢喺第一杯 cocktail 俾你嘅时候呢佢呢摆咗一啲装饰喺度。咁呢个装饰呢就系、是、用鸡嘅尾嘅毛啊，嚟到装饰住，咁啊呢个咧，亦系咧引致到咧变成 cocktail 呢个名嘅来源咁讲。咁后来咧，慢慢酒禁咧解除咗之后咧 ，cocktail 咧就真系名正言顺咧用酒啦。咁用酒嘅大部分嘅底咧嘅酒底咧都系 rum 酒。或者呢后来呢,Walker 嚟咗呢用 Walker, 用松子酒用煎咁沟埋呢一味熬啊熬餐死嘅呢我呢好飲又加埋果汁啦加埋有时调水有时甚至乎加汽水都有㗎咁呢就成为一种呢新嘅品种。呢、这个品种呢喺西方嚟讲都唔系好耐一几十年嘅就叫 cocktail。咁但系 cocktail 之后咧，呢、这个鸡尾之后咧，呢、这个名称咧，亦慢慢化成一个用嘅名称啦。呢、这个名称咧，就即系话混和咁解。譬如而家咧医治艾滋病咧嗰种咧叫做 cocktail， 叫做鸡尾酒式治疗法。所谓鸡尾酒式即系混和咗好多药，咁解。咁而家咧鸡尾两个字就成为咗咧。混和嘅意思啦，咁最出名咧系喺香港亦不甘后人、哦，大家记唔记得咧？你有食过一种叫鸡尾包啊？鸡尾包咧，之为之鸡尾包，唔系真有条鸡尾，唔系真系食嘅鸡尾摆落个包嗰度， 然后咧，佢有好多种咧材料混成嘅。最早嘅时候喺1950年代嘅时候喺香港比较穷困，咁啊于是乎咧食剩嘅包点咧，尤其西方嘅包里头嗰个糖衣、糖嘅椰衣啊，或者咧一嚿嚿制成嘅糖啊等等，砂糖啊等等，咁咧就唔舍得抌嘅。咁就唔爱咗嗰个皮呢，就攞咗个馅呢，我係抠埋呢，就变成呢一种呢，我哋话叫混合啦。一混合呢，佢美其名就为之鸡味啦。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食緊嗰隻叫鸡味包，就咁嘅来源。当然呢，经过几十年之后呢，20-30年之后呢，冇人再需要用剩低嘅物资嚟到做鸡尾包啦，嚟混合佢啦，真真正正咧有佢自己嘅馅啊，咁咧但系个名咧并冇失到啊，仍然咧就叫做鸡尾包，呢、这个咧仍系香港一个咧自己即系应用鸡尾嘅一个名词啦。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咁啊单人讲述咧，希望大家咧都中意，我亦希望咧。大家新春呢健康愉快，咁祝各位呢听众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啊，恭喜恭喜，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喺如是再见，真係呢再三恭喜大家，拜拜。